哎呀妈呀、哎！各位听众朋友，看见吗？高磊自己有一个私企，我 天！哎呀，规模还不小呢。名字就叫北京人民广播啊，不，开玩笑了。 哇，不是，好大的口气啊！ 哎呦，我一看，好嘛，早上起来、哎、啊， 说一说啊、嗯，说一说今天话题吧。 是是是， 先不说你们家产业了哈，改天再让你炫。 行 啊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提到的一个消息是说啊，国外有个研究，希望大家就是成年人能够关注影片当中所谓好人对孩子的一些影响。哦， 影片当中， 哎，对， 影视剧作品， 电影啊，电视剧啊，短视频啊，哦、反正现在就觉得好人 是 啊，比如除暴安良啊， 嗯， 行侠仗义啊， 哎， 是吧？飞上天、潜入海的啊，总之这些好人对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哦、所以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从小到大这当中这些电影、电视剧当中啊，甚至动画片里， 哎，可以 是吧？ 可以，可以。 哪些人对您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哦，哪些人？ 嗯， 哎呦，我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出来。你说说，我看的影视剧作品还是少，我就觉得贾宝玉那个生活不错 啊，那就是对你有什么影响？ 吃吃喝喝，乐乐， 贾宝玉， 啊，对呀，还能吟诗作赋， 嗯， 对吧？姐妹众多， 那、哦 是吧？ 这些你做到了， 一点点吧？ 哪一点点呢？ 吃吃喝喝，乐乐。 维持基本生活的这一点点是吧？ 哎呀， 哦，对，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就行啊。 对对， 啊、对， 让我的生活轻松嘛，开心快乐嘛，没那么大压力。 贾宝玉时不时还被他爸打一顿呢。 那还有他姥姥保，不， 他 奶奶保护他呢。 所以各位也可以说说啊，从小到大这个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当中哪些人物对您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啊？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来说一说哈，具体说一说那个形象，他办了什么事儿，对您的影响又是什么哈？ 对，怎么大胆起来？齐峰给咱发了好多螃蟹啊！ 对，我刚才就想 说，什么意思？ 估计是他昨天，我记得好像在昨天晚上我上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时候，他提了这么一句，今儿。哦、就是昨儿啊，是他生日、 哦、 他昨天晚上肯定是胡吃海塞去了， 那不就是你要求的吃吃喝喝什么？ 对对，是啊， 啊、哦， 你看又是螃蟹， 感觉这个贾宝玉可能对熊丽的影响更深，嗯、要么怎么创立了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节目？ 哦，原来如此， 嗯，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你这个表情就要像去告状的表情， 对我们婶儿可不能吃亏，我告诉你。 什么？你们谁？ 我们在节目当中都管他叫婶儿， 哦、管叫婶儿啊！天。好， 这辈分有点乱， 对对，有点乱。来说一说从小到大的影视剧作品、动画片当中啊，哪些角色您觉得对您有挺大的影响？影响在哪方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互动。 嗯， 高磊已经贡献了贾宝玉了， 是啊，多好的一个例证！ 就这一个人呢、 啊？就这一个也不是，其实啊，挺多个的，我得慢慢捋。包括我曾经看过有一部影片叫《勇敢的心》。 有有有， 你记得吧？ 梅尔吉布森， 梅尔吉布森演的那个男主，哎呦，就当时他追求爱情，追求那种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那种动力。哎，我曾经看过了以后也是深受感动， 嗯、 热泪盈眶吧，反正 是 至少被他们的真挚爱情所打动。 对，后来他死了。 对，后来我的爱情也没那么的完美无缺，对，也曾经流过泪。 行吧行吧啊，我们等着听大伙儿的吧。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说影视剧这个人物啊对您的影响。我们接下来给您说说新闻，您将听到的消息是， 北京今年准点入冬，短暂秋季维持了一个半月。 2020年北京公交将实现一键报警全覆盖。 哇， 嗯， 金庸逝世，作品销量环比增超350倍。 哎呀，这个名人效应，有的蹭的也是有点过分啊、 嗯！ 稍后给大家带来详细内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说说这个入冬的事儿。北京今年准点入冬了，短暂的秋季维持一个半月啊。北京市气象台日前宣布，北京地区2018年入冬时间为10月30号。啊，感觉这两天还是秋意有点浓。巧的是呢，常年也就是1981至2010年的平均的情况，入冬时间也是10月30号。所以今年是一个超有时间观念的准点入冬的状态啊。北京市气象台的专家解释说了，根据这个气候季节划分规定啊，基于当年气温序列计算5天滑动平均气温，构成滑动平均气温序列啊。当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小于10摄氏度，则以其所对应的当年气温序列当中第一个小于10摄氏度的日期作为冬季起始日，长度为四季之冠的漫长冬季，通常又会经历多长时间呢？北京常年入冬为10月30号，常年入春为3月30号。哈，北京的冬季厉害了，常年来说长达5个月。 我的天呀，那东北是不是更 长？一年才12个月。 对呀，占了三分之一强。 三分之一怎么是强啊？ 就三分之一还多呀，对吧？ 对，得多 是吧？ 得多 得多，5个月嘛，是吧？来说过了天气，我们再来说说 这数学还老爱算， 集中供暖这事儿哈。打昨儿11月7号开始，北京市锅炉房统一点火试运行，15号的0点呢实现达标供热。据城市市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各供热单位呢要在供热试运行的期间呢进行系统的状态调试，解决系统循环不畅啊、管线跑冒滴漏的问题。咱们早发现早处置，把问题解决在正式的供暖之前，确保正式供暖的时候，咱们居民家中采暖温度达到最低18度以上。那么点火试运行期间呢，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家里边供热设施的状况。如果咱们家里边出现了暖气不热呀、跑漏滴水等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小区供热单位的服务电话报修解决。如供热单位没有及时处理，或者是未按时点火试运行，可以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 哎，一二三四五，你就可以投诉。我们家暖气昨天已经热了。 我能说一个实话吗？我们家到现在还没通。 哦， 真的是没通。 不是，就是有远有近。在前天晚上，我一个朋友住那个爱浙城 啊， 他们家就热了， 就已经热了。 对， 哦。 但其实我们家还挨着热力厂，昨天才热。 我后来 我想，这不对呀。 我后来呢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物业给我的解释，我觉得有点蒙圈。他说呢是一个小区一个小区通，这个我还能理解。他说小区之内还分这个楼先通那个楼后通，然后所以说我们家这个楼是今天下午3点以后通，我就有点蒙圈。为什么呢？难道不是这个小区一块通吗？ 这个水也得走一过程吧。 哦，他走的有点慢。 不管怎么说，今天下午回去你看看， 我试试。 哎，不行，你打一下那电话 12345。 对，不是，人家不来修才打12345。来修就打那个供热那个。 那我问物业去。 对对对对对啊！再来说说就医的问题。日前，北京市医管局公布了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患者满意度从2012年的85.96分逐年提升到2017年的92.6分，总体预约挂号率达到了将近90%。此外呢，市医管局通报，截至9月底，通过京医通统一平台完成挂号总数1562万人次，预约的患者的建议候诊时段精确到30分钟。市属医院总体预约挂号率已经达到了88%，有效缓解了患者排长队的问题。就是提前你用那个微信公众号可以挂号， 对。 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去，你不用早去跟那耗着。 对 啊，同时呢，开设疑难重症多学科门诊129个，专病中西医联合门诊82个，服务患者2.9万人次；开设营养门诊54个，服务患者4.9万人次；门诊专科护理服务项目增加到132个，服务患者33万人次；专病专项专症的门诊呢增加到500个，服务患者119万人次。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消防宣传月活动哈。近日呢，北京市第28届119宣传月活动举行了启动仪式，以全民参与防治火灾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号截止。那么根据北京市消防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啊，冬春季呢历来是火灾的高发季节。那么从北京市近年来火灾统计的分析数据，全市40%的火灾都是发生在居民家庭里边，几乎所有的亡人火灾都发生在居住场所，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意识， 要注意。 中考报名启动，我们来关注啊。日前，2019年的中考报名启动，并将持续到12号的17点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呢，积分落户人员在中考报名结束前完成落户，其随迁子女按本市户籍考生报名；没有完成落户的，需要按照非本市户籍考生报名，同时选择积分落户人员子女。那么报名的时候呢，考生得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打开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这个页面，输入考生的报名号密码之后就可以登录了。考试院中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说，这个报名号和密码也将用于今后的文化课选考、分数查询、志愿填报以及录取结果查询。那这个考生也好，家长也罢，得要及时修改密码，还得妥善保管啊。 没错， 拿手机拍一拍，存一存的照片， 对 吧？万忘记登录时密码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重置。一个是呢，是向就读学校申请重置密码。或者是绑定手机号的考生就可以通过输入手机验证码进行重置。 对，我觉得第二种更方便一点哈。说过了中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问题。近日呢，我们从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获得消息，2019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已经是拉开了大幕，活动呢将持续到11月底，预计呢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超过3000家，提供4.5万个就业岗位。那么根据了解，在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期间啊，将举办校园招聘、现场招聘会、网络招聘、就业创业指导活动等各类服务活动74场。 我们刚才说过了中考报名，说过了高校毕业，接下来说说中小学生的一个好消息啊，北京公交一卡通学生卡可以在线充值了。目前呢，北京市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联合一卡通公司已经完成了全市120.5万张中小学生卡的联合认证工作。即日起呢，北京市中小学生你可以通过手机在线办理学生卡的充值以及延期业务。另外获得消息说呢，为了方便多子女家庭，每个北京一卡通 APP 账户可以同时支持一名大学生用户和3名中小学生用户，这个开通10名认证服务啊，大中小学生都包括， 都有了。 在用户卡片即将过期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这个 APP 特种卡延期功能自行进行延期操作。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卡片过期前1个月内进行这种贴卡的时候，系统会提示用户卡片即将过期，是否进行延期处理，避免因为卡片过期带来的不便。可以说是比较贴心啦。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不经意的回眸一笑，遇见了幸福的转角，突如其来带了心跳，浪漫想在这里停靠，尝一口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被你偷了，无条件做你的依靠，不自觉上扬了嘴角，没有人会明了，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真实的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刺激和感动，而相聚真想要你不再是做梦。 看看大伙儿影视剧人物、动画人物对大家的影响啊，影响是什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聊一聊。 来说说啊 ，Cici 就说了， 哎呦， 对我影响最深的影视人物，那必须是 Cici 公主啊， 那这名字都叫 Cici 了， 对，所以我的微信名就叫 Cici。打动我的呢，不仅仅是她童话般的爱情和一见钟情的心动，还有她的纯真和善良，对自由的崇尚和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只有这份真实和真情，才能打动人心，赢得人心。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自己的善良和责任，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个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说 得好啊， 对，为了向他学习，你也去希腊晒晒太阳。 哎呀呀，哎，对，那是一个美景，疗养地， 是吧？当时是说他身体不好， 肺病嘛， 就不用说这么具体了， 怕传染就去了，你知道吗？ 他关键是空气新鲜， 是、 就他去那儿，果然去那儿之后身体就恢复 就好了。 他主要是也是啊，这个婆媳关系， 皇室压力太大了，你知道？ 哎，你没发现、以为欧洲没啥婆媳关系啊？在他们这种传统的 有 啊，这婆媳关系还不一般呢。 我最近看了 孩子的抚养问题， 对，《唐顿庄园》 啊， 这里边那个。格兰瑟姆伯爵夫人和她那个婆婆那经常闹别扭，最后几集都快打起来了，你知道吗？ 老太太吗？ 那个老太太呀，她那个婆婆呀， 不会吧？ 是啊， 你看错了？ 没，绝对没、 啊、真的吗？ 对对对、 哦，有可能，回去再看看吧。 好， 可能我白看了啊。阿范说小时候看过动画片《花仙子》啊， 哦， 里面有个反派人物叫娜娜小姐， 有。 呦呵，你这咬 特别狠毒他， 因为我名字里边也有个娜字，我从小到现在都特别排斥自己的名字。 确实，因为他那个娜的太坏了。 哦、那咱们那个网球冠军、世界冠军，还叫李娜呢？ 对， 对， 对， 娜姐。 那个娜像我是波奇呀，我是波奇呀，我 那就是狼狈为奸， 就是那个狸猫，现在就能理解日本人觉得狸猫都会变，他老是跟那我变一个吗？我是吧？ 对，大尾巴。 其实后来我注意到他说话有点像房书安， 嗯，是吗？ 就是那个啊，没鼻子那个怀疑人呢，我要故意问了我，哎，像不像俩人？ 有点，是是是。 单老师说的房书安，反正就这味儿。 哎，我觉得通过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发来的信息，一下我就知道大家伙的。年代了、 啊、 年代感特别强， 有 是吧？ 对，田润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铁臂阿童木》， 哦，这更早。 但您没说对您的影响 啊、 是不是老想飞？ 这倒是。鲍鲍兰说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谁呀、甄嬛，她的那些个手段， 哦、刚是有影响不久的 啊，可以学会了对付恶人，还有她的坚强也值得学习。 嗯， 她总说我要好好活着，才对得起为她死去的人。还有对我儿子影响最大的，那就是蜘蛛侠了。从小就喜欢，只要见到蜘蛛侠的衣服就要买。他说，说不定穿上哪一件，他就真的变成蜘蛛侠，保护地球去了。 哦，这说的话真是让人挺暖心的。 对啊，小朋友的那种美丽的人生， 哦、他不知道哪一件是可能真的带给他神奇的力量， 嗯、 他还要去保护地球， 多好啊！ 有正义感。 是啊，嗯。 就别让他看《西游记》了，那里边猪猪不行。 对，那都是盘丝洞，那都是坏人。 土丝的地儿不一样 哦，对， 从手腕子出来，一从肚脐眼， 肚脐眼出来。 对对对，哦、当然咱们那儿有别的玉体啊，四大名著还是要看的。徐志说，洛奇系列电影，这史泰龙主演的洛奇那种坚韧的性格，对我影响特别大。 哎，有， 所以我看他头像都是健身房的 杠铃片， 对， 你看看 杠铃， 杠铃，对，还有片儿。就证明他平时是一个 不成金箍了棒，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 比较自律， 是吧？啊，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从小到大影视剧动画作品当中的人物啊，谁对您影响比较大，又影响了您哪方面呢？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回来之后继续给大家说说新闻，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那就是影视剧包括动画作品当中哪些人物对你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为什么？ 哎，又影响了哪些方面啊？我们来说说2020年北京公交就要实现一键报警全覆盖啊。 对，我们最新获得消息，北京公交集团安福部近期的下发通知，要求各公交单位呢结合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对驾驶员进行安全培训，引导司机正确处理乘客和司机之间的纠纷。预计到2020年，北京公交将实现一键报警装置全覆盖。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的北京公交运营车辆已经实现了乘务管理员全覆盖，超过了70%的公交车辆安装了驾舱隔离门。 对，我觉得这个管理员也比较重要啊，他有一个交涉的对象啊。 是。 近日呢，公交集团安福部也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立即召开驾驶员专业会，结合此前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对驾驶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教育。作为专业驾驶员，要保持良好心态情绪，学会提高自控能力，要求驾驶员在行车过程当中遇突发事件立即靠边停车，保护乘客和自身的安全，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进行妥善处置，并且视情况及时报警，严禁在行驶过程当中处理纠纷，同时呢，遇突发的情况也要及时的报送。但是在这儿我觉得也要跟大伙儿说，遇到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况，大家这个出于公心也好，私心也罢， 是 啊，都该伸把手，伸把手，哪怕搭句茬劝一劝，疏导一下， 拦一拦， 对，都会是有一个更好的结果。那么，另外根据了解呢，为了加强对线路运营过程当中突发事件的应急管控，北京公交集团呢，在2015年年底就研发出了公交车一键报警系统啊。 对， 那么这个报警系统呢，所有运营车辆已经实现了 GPS 系统和车载监控系统的全覆盖，那么并且据此完成了万余部公交车一键报警系统的安装工作，所以在2020年呢，所有的啊，咱本市的公交车辆一键报警全覆盖， 没错、 而且会将这个系统列入新购公交车辆的标准配置，就没这我们不要。 对，太棒了。那么此外呢，公交集团呢还引入了公交车辆进出自动识别系统、公交场站电子围栏和公交场站电子道闸等智能的安保系统，并且完成了全部34处半封闭场站封闭改造工作，努力的为我们的乘客构建全方位的地面公交安全网络。 为了安全，大家都应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过我要说，在拦别人之前，首先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理智的人。 那当然了， 我们别去这个吵闹。 是是是， 按理说坐过一站不至于有什么多大问题， 但是就怕这个无名火腾得上 啊。对对对，日常就调整好情绪啊，想想影响你很深的那个，尤其往健康方向影响这个人， 对， 是吧。这个紫金城京少爷说，我是个80后啊，那个时候播什么恐龙特级可赛号， 有有有， 那时候我希望自己就是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我天， 我就变成那个超人。 好，我以为你要变成那个大炮。 那会儿大家都在玩这个人间大炮二级准备， 对， 什么哥德米斯再次侵略了地球， 我的天，记得真清楚， 是不是那个？ 是是是是是是是。 阿尔塔西亚公主， 啊、哎呀，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邀您线上参与，互动抽49999元免单，领每满3000元减666元券，一元抢1111元券，至尊帽购物满30万元送一台置顶冰箱，朝阳路商场460元购9木花洒无限量，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信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结果没有给黄金市场带来较大影响，国际金价依旧维持震荡走势，最高每盎司 1236.34 美元，最低每盎司 1222.89 美元，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1225美元。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226.6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从小到大影视剧包括动画当中的人物，哪些对您有很大的影响，又影响了您哪些方面呢？因为我们今天在第三时段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有研究表明这影视剧当中的好人啊，对孩子是有很大的潜在影响。 那当然了， 想当年我们也曾经是孩子呀。 是啊， 对， 说说你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些影视剧人物的形象嘛。 对， 包括动画的。 对， 来吧， 比如贾宝玉。 这我的我说过了，你再换一个。 我还有个外号呢， 贾琏。 啊，成他哥了。你能分得清他们之间关系吗？ 分不清楚。 你看名字的偏旁部首，带反文的是一辈儿，带王字旁呢， 哦，又是一辈儿。哦， 所以贾宝玉跟贾琏都是一辈儿。 哦， 怎么了？ 不是吧？ 怎么不是呢？ 他们俩是 贾珍都是兄弟啊，就是兄弟远近不一样。 哦， 怎么了？你干嘛用这种狐疑的眼光看着我？ 我怎么觉得不是一辈儿？他们俩不是，你别蒙我。 那他干嘛管王熙凤叫嫂子呀？ 我有点乱，我有点捋不清楚了。你别糊弄我。 就是因为那王字旁其实就是斜玉旁，他是一提把这点儿没了，所以宝玉还是这个玉嘛。 哦， 他大哥李纨，他老公嘞，这个死去那丈夫叫贾珠嘛。 有点远，咱还说回来吧。 贾宝玉对我影响很大，我有个外号， 叫什么？ 胖宝玉。 怪不得呢，他每次出场都是一身红，今儿你也是一身半身红。 对对，那我胖宝玉也不能完全跟他一样。 我天， 这个外号是流沙给我起的 啊。 流沙说，哎，你说你再瘦点就是贾宝玉，你现在只就是个胖宝玉吧。 我天， 他就是这么说的。 来，咱看看别人哈。启程说了，当幸福来敲门里面，威尔史密斯扮演的克里斯加德纳， 史密斯 特别励志，在什么样的逆境都不要放弃。 哎呦，太难了，那个， 天道酬勤呢， 真是不容易，真是那看的真是泪流满面。 嗯， 不过回想下，饺子说《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遭遇，告诉小时候的我，你再厉害，那也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没错， 譬如我妈或者班主任。 嚯，你还有两个如来佛？ 就是知道的有点太晚了，我是被打醒的，现实教育了你。哎，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先学习现实的遭遇，才能和学习内容联系起来。 对对对， 才会提炼出一些想法。 你而且应该庆幸， 虽然这个思考好像有点别， 有点惨痛。 对，所以为什么要先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啊？要不然你光看热闹了。 对。 哎，你看了很多东西之后，你带着想法去，哎呦，就重新修改这想法了，回来就会有一些收获。 关键是他妈和班主任，你就要掌握着这个。如果是你自己盲目的向前冲，不撞南墙不回头，那伤的可能更重。 哦， 是不是？ 对，你像手掌心还是肉头的。 对呀，随便撞。 哦，说如来佛合适吗？啊，但只是神话传说了。 对对对。送你小心心说了，对我影响最大的电视剧是《成长的烦恼》当中的大儿子 Mike， 对对对， 他平时 那叫一个能折腾 啊，一个调皮捣蛋、吊儿郎当、花里胡哨的男孩子，什么词儿都用了， 还偷他妹妹的作业的卷子 啊。对，其中有一集是他跟朋友去参加 party， 派对上同学劝他要干嘛，做坏事儿，哎呀，吸了才酷，不吸就是土包的 啊，那就是说让他吸沾毒品呗。 哎，没想到 Mike 竟然拒绝了。回家后，他父母很担心。 心他儿子是不是吸毒了，没想到平时这个不靠谱的儿子竟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Michael 之所以能够在关键时刻克制自己，和他父母平时的良好教育有很大关系。 真是啊， 你看看，我觉得这部电视剧非常值得全家观看。 他还带动了自己的朋友拒绝毒品，对吧？啊，所以确实这个电视剧教育意识很深的。 嗯， 麦克就是大节不亏，人家大事上不错， 就是明事理。 平时那是对 调皮捣蛋。 对对，前两天不外国过那个节也是吗？ 啊， 敲门不给糖，不给糖就捣蛋。 对 啊，然后这说人一敲门进来，给穷人的钱他拿过来，谢谢，把人那个接钱的碗给拿过来。 啊， 人那意思是说这个是捐给穷人的钱。 啊， 一敲门给穷人钱，他说好谢谢，扒一下求他第一看好，赶紧跪地求老天爷。 哦呦， 因为他刚在地下就是拜完了之后说，一有人敲门送钱，他弟那个本也赶紧，那我也要。一会儿人家又敲门说你怎么回事， 你说 这个钱都抢。 对呀，这哥俩。 但是这个电视剧确实挺耐看的，他不是生硬的说教， 是 啊， 是 比较搞笑。 嗯， Monica 说情窦初开那年看了泰坦尼克号，那个杰克和露丝， 哎呦， 富家女和穷小子，看完我这个掉眼泪那就不说了。主要是看完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老想跟谁私奔。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问题？ 你还没谱就想私奔？ 他情窦初开嘛，小孩不懂， 就觉得那是一个人物， 就觉得那是真感情， 哦， 那个是浪漫。 对， 其实你踏踏实实的遇见一个你爱和爱你的人，就用不着私奔了呀。 对呀，啊，伤害你更深呢。 什么意思？ 就是情窦初开的时候特别容易受伤的嘛。 哦， 对吧？ 可别私奔啊，这不成。 那是啊，嗯， 不流行这，现在都自由了，犯不着。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哎， 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影视剧和动画作品当中的哪个人物对您影响特别大？影响了哪些方面呢？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就选菜百。十一月狂欢节，菜百首饰全渠道欢乐购，即日起至十一月十一日，线下门店购买首饰满额有惊喜，菜百天猫旗舰店优惠不断，生肖贺岁吉祥新品，千里克拉钻、红蓝宝石、黄铂金、翠钻珠宝饰品，一站式选购，多重惊喜邀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好戏连台。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8: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哎，您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说说影视剧作品当中对哪些人物对您影响大哈。 是， 说到这个影视作品呢，武侠作品那当然是很多同那个男同胞， 嗯 以及大部不是相当一部分女同胞的， 你不能忽略咱们女同胞啊， 相当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那前不久呢，著名的作家金庸先生10月30号逝世，也引发了华人世界的纪念潮，与大家的哀悼情绪一同增长的呢，其实还有金庸作品的销售量。相关网络购书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从10月30号19点开始，金庸作品销量一路直上，到20点的时候，一个小时啊，比较29号增长超过了120倍。有数据表明，售价650块钱的36册金庸全集，19点开始下单量大幅上涨，到31号0点，环比前一日增长超过350倍。目前这套书呢是供不应求了， 嗯 啊，在多个网络购书平台都处于预售的状态。 没错，那么此外呢，还有大数据显示，10月30号傍晚传来金庸先生去世消息之后，19点开始，相关的搜索平台金庸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超过了60倍，在晚上9点达到了搜索的顶峰。数据还显示，10月30号开始，当当平台金庸全集相关热词的搜索量增长了80倍，独立访客增长相比30号前高达55倍。 说实话，如果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 就是当然可能这么说我也没有资格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哪怕就是万分之一都会觉得很宽慰自己，对对对对，很骄傲，就是不断的影响着 对 人啊。 是， 那在购网络购书平台读者搜索最多的单册金庸作品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用户购买排行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碧血剑》《飞狐外传》《侠客行》和《连城诀》，其中呢，90后的读者最爱《笑傲江湖》，70、80后的读者最爱《射雕英雄传》，年纪更长的读者更偏爱《倚天屠龙记》。 嗯， 那我要问，为什么《天龙八部》老是排在前面？那没统计当中并没有啊。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天龙八部》的。 对对对、啊，那哪些地区的读者对于金庸的感情最深呢？相关的大数据显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四川这五个省市的读者在京东平台金庸搜索量最高。 嗯， 海南、宁夏、北京、天津、重庆的读者金庸搜索量增速最快，海南增速超过了百倍。还有北京、重庆、湖北、江苏、吉林五省市读者在24小时内购买金庸作品的订单量急速攀升。那么在购买金庸作品的全国城市排行榜当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那么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和山东。 嗯，那么平台的数据表明，金庸作品男性读者占比超过60%，超过80%的读者为70到80后，90后的新进读者也比较多，学生、教师和白领是主要的读者群，本科及以上的用户占比超过90%。我觉得说到这些数字，真的让人觉得，挺好，大家能够多看看， 是， 多去了解这种侠。金庸先生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啊，他并不是说了，并不是说武功多高多高，关键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境界。不过有两件事呢，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有些平台借这个金庸先生去世这个事儿啊，就是来宣传自己，比如甚至用到了，比如说啊，查先生去世了，不如来读他的作品，这样的宣传语我觉得有待商榷。虽然可能你是好意，不仅仅是为了营销啊，不敢说你就是为了营销吧，因为我毕竟不是你。 对， 但是你这么说我觉得确实有待商榷的。第二呢，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不良的风气，就是某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去世之后，在朋友圈就疯狂的开始大家呢去当然悼念是正常的，但是平时不了解的人就不熟悉人不断的悼念之后变成一种这个捧啊，就觉得捧到多高多高，然后忽然过两天之后又一波又来了又开始踩，其实我觉得都不必要， 太盲目，甚至我看到有 人就是有点无聊了，就是这个真的是只能说你在不断的想办法凸显自己，无论是捧的还是踩的。如果你对人家平时有了解，那你可以写悼念的文章；如果没有了解，就去请去了解了解，别都在朋友圈里使劲，是吧？你发多少根蜡烛，多少个这个双手合十，不能证明你对他有多么的深情厚谊，对吧？啊，也犯不着呢，又把人家800年前多少什么谁的事儿都刨出来了。这现在已经几位啊。先世的这个人物都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啊，先是给捧，后来就不断的去踩，都没必要啊，逝者已矣，对不对？ 对、 啊、 还不如咱们抽出时间好好的读读他们曾经的那些个作品。 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雨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人和缘是半时空，我心也藏春风，生与死一切成空。 这个《倚天屠龙记》的这个主题曲，当时是刚有有线电视， 嗯， 然后播了马景涛这一版和周海媚 《刀剑如梦》哈， 对对对，《倚天屠龙记》。实际上，张无忌这个人，我是觉得他性格上 有缺陷。 是是啊，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也是，也有有有， 有点黏糊 啊，不果断， 优柔寡断，对， 不像个大英雄的范儿， 不像段誉， 好， 妹妹都好啊，这个这倒是果断了啊，但是但是但是他那果断也有点那什么，也不完全赖他，主要赖他爸啊。 好， 我们再来说说清茶，太多了，这花仙子里的小裴 啊， 机器猫里的小叮当，等等等等。总是想象啊，我也得是不是有个什么花钥匙、百宝袋儿什么的呀？ 我的天呀，真有！ 我这钥匙，这以后要什么有什么的， 真的。 其实花钥匙也就七个愿望， 嗯， 对吧？ 我不记得了。 他那钥匙，他那花瓣拽下的一个是一个，不是吗？啊，花钥匙不是， 花钥匙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七色花 啊、哦，对。 花钥匙乌拉乌拉一吹是吧， 对、 那个、 就可以想变什么变什么， 对对对对对。嗯，百宝袋反正我觉得机器猫还特别让人觉得就是你不能偷懒，因为他每次帮助那个那男主角主要 也比 对偷懒的时候都有那个、啊、比如有一次考试说记不下来怎么办，有那种复印面包，面包往那个那个题 课本上 一复印吃下就成， 嗯， 结果后来就因为到人家家吃饭吃好了就都吃不下去了他教育你就是你不能就是 贪得无厌， 不能偷奸耍滑你那意思吃两片得了是吧？ 对呀、啊，差不多得了，哦、 贪得 考过了这次就行， 就不能什么都能那个占上。 浩瀚星空一抹蓝说了，哎，要说对我印象最深的动画片呢，必须得说这几部经典台词我还记得呢，像非凡的公主希瑞，那就是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 噔噔噔噔噔噔，是吧？ 还有对弗雷斯塔警长。他具有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 什么塞拉俊他那个枪、 哎、对，还有佐罗就是哼，我表面上是第二个假装胆小害怕、 这个、哦对对对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哦、 哎呀妈，年代感超强啊，这几部动画片对我影响最深的都是正义感满满，凡是看到恃强凌弱的事儿、 哦、 我就想上去跟他理论理论了， 哎呦你也注意安全，但是确实您是 有正义感的人， 心胸有正义的人， 是是是， 确实挺好的 啊、 嗯，糊涂旁观者一听这个话题立刻想起了老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 妈呀， 当中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女作家去停尸房换给死者珍珠项链，这时波洛侦探来了、 哦、 他就躲在了旁边的一间房间里，一束光透过百叶窗打到了他的脸上，那种阴森森恐怖的气氛到今天还一直笼罩在我的心里，直至今日挥之不去，太恐怖了。 那这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情节小说里还没有 哦。 范斯凯勒太太，美国的女富豪， 嗯 嗯，她有个偷窃癖 哦 啊、就是， 所以她偷人珍珠项链去了， 对，就是为你脖子上的珍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些棒嘛，那个棒壳、 嗯、哦， 她的女陪护那个演员就是你看的《唐顿庄园》里边那个老太太， 那个老太太 也是《哈利波特》里边的麦格教授， 是 也是 Rose 他妈，对。都是一位演员，就他年轻的时候演了《尼罗河上惨案》 哦， 后来我才发现的， 是一个人， 一个人啊、 哦，演技真的是很棒， 很 赞的， 很棒，很棒。 对，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呢继续来分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影视剧作品当中， 嗯、 甚至包括动画片当中那些给您正能量的一些人物形象， 哎、对对影响深刻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聊一聊。接下来给您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 喽。说说文化资讯， 嗯，日前的北京人艺重新排演了《合同婚姻》登陆实验剧场。2004年的北京人艺的一部小剧场话剧《合同婚姻》登上舞台，虽是观众熟悉的婚恋题材，但是生活之中情理之外的故事却让人对于爱情和婚姻有了新的思考。那么本轮演出呢将持续到11月25号。 再来关注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首届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文化带精品剧目展演日前正式开幕。此次展演汇聚大运河沿岸八个省市的20台精品剧目，涵盖戏曲、话剧、舞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类别。其中北京各艺术院团、院校和民营机构将协力奉上13部作品，既有新世纪以来创作的获奖佳作，也包括刚刚出炉的品质之作。据了解呢，这一次演出为期40天，将持续到12月10号。 11月30号到12月9号，音乐剧《乱世佳人》英文版的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了，以超豪华巨制展现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场景，以及女主斯嘉丽和白瑞德的爱情故事。那么在制作上呢，本版的《乱世佳人》极为豪华，运送布景道具的时候足足装了15车。 哇， 到时候呢，舞台上将呈现橡树庄园、南北战争、亚特兰大等10个书中的经典场景，演员的服装更加华丽，全剧总计有500多套服装。 这就是现场看的震撼，对吧？啊，再来关注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开播以来备受关注，观众见证了蒋雯丽饰演的小酒馆女老板徐慧珍在时代发展的浪潮当中迎难而上，诚信创业收获成功的故事。该剧呢，时间跨度前后50年，主角从始至终不换人，蒋雯丽、倪大红都要从20多岁演到70岁左右 哦。 所以说到演年龄跨度大的戏呢，蒋雯丽透露她的诀窍就是跟随角色年龄的增长，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在据说在这个《金婚》这个电视剧当中已经经历过了，所以人是有经验的。 是， 不过在你念上一条的时候，《乱世佳人》，我突然想到这个电影的女演员是费雯丽扮演的。 对，费雯丽。 所以你说蒋雯丽这个名字是不是参考了费雯丽？ 费雯丽 以前没思考过，突然间我刚才灵光乍现 啊！你可以到时候下次有机会采访的时候问问 有没有哈？ 有没有这 关系？当然，雯丽在这个中文当中也是很好的， 对 意思 意思啊， 所以她这样翻译，哎，说完蒋雯丽， 费雯丽，咱想着这点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哈，这个《延禧攻略》当中之后啊，吴谨言和聂远 CP 的形象是深入人心。11月15号起，二人的再续前缘《皓兰传》当中呢，相遇战国乱世，解锁养成攻略。那么这部剧呢，将于爱奇艺全网独播，每周四到周日会更新2集 ，VIP 会员抢先看8集。 咱们提醒何皓兰，我们的同事看一看， 这个名字哈、啊， 对，都叫他这个名字，还不得好好看一下？ 是是是。 日前电影《流浪地球》在中华航天博物馆宣布正式定档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1999年呢，刘慈欣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流浪地球》，此书为他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奖啊、所以呢，据说是非常适合大银幕，因为是让地球变成一个宇宙飞船， 对， 很有画面感的感觉。 是的，是的。 哦，地球整体去流浪了， 哇。 我们走过远方 再回到原点吗？ 要问我从哪里来， 那也不行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11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想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又是特别的阴冷哈，还有点薄薄的雾霾的感觉，您赶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吧。 好嘞。那么对北京来讲，今天这个天空云量比较多，早晨气温呢也比较低，在3到5度。不过呢，这个气温啊，这个最低气温比昨天还是高了不少。昨天普遍都在-1-2度， 是 今天都在3到5度， 嗯， 观想台是4度。因为天空云量比较多，所以大家感觉这个天气比较冷，再一个气温上升也比较慢，现在我看了才5到7度，6-7度这么个样子吧。 是啊， 所以天气比较冷。那么今天那个到中午的时候啊，天空状况还进一步的好转。 哎呦，太棒了！ 这个云层啊还会变薄，这个光照还会好一些，是到傍晚的时候天气就彻底的转晴了。 嗯， 所以今天这个最高气温应该是在14度上下，那个中午这个时段天气应该是还是比较舒适的。 对。 不过呢，有一股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在今天后半夜，就4-5点钟的时候就可以到达咱们北京了。 嗯嗯。 那么这时候这个能见度，刚才你说这个能见度不是太好，也就彻底的好转了。 哦。 今天早晨能见度应该说还可以，像我们在海淀这个地方，你看西边的山还露着。 哦，还能看见。 还对，应该在10公里以上。你那个直播间那个地方，你说的那个地方， 建国门，建国门地区， 哎，大概有个4-5公里的样子， 哦，差点意思， 哎，也就是局部地区也略微差一点， 哦， 因为大部分地方还比较好， 嗯， 那么这个冷空气来了呢，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尤其是在明天中午的时候啊，这个阵风可以6级左右，像西部山区啊，像这个延庆、昌平啊、门头沟、房山这些地方，包括海淀的西北部这些地方，这个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像高海拔山区甚至7到8级这么个样子，说是哎，说是明天这个情况呢，那么要到山区游玩，那么还是要对防范风的影响。 嗯嗯。 再一个风大，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在15度上下，那么体感温度在10度以下，所以说明天天气应该是报的气温比较高，但是感觉天气比较冷， 比较冷 啊， 还得多穿点是吧？ 对对对，大家要注意保暖。看来就是双休日这个天气北京就不错了，也非常好，天气应该是以晴为主。周六呢白天天空云量还比较多，周日是一个晴天。这两天风也不大，能见度也好， 最高气温用在12到14度，最低气温在0到2度。因为就这个情况呢，就是夜间到早晨这段时间，因为天气都比较冷，但大家掌握这个气温的这么一个变化。 对对， 对北京和华北地区来讲，那个天气都差不多，就山西那个地方气温要低一些，那么最高气温也就是10度上下，最低气温就更低了，都在0下。这个未来几天嘛，未来两三天应该是还是要关注东北部地区和华东这个地区的雨雪天气，尤其是在东北，像黑龙江、吉林，这些地方应该未来2到3天有一个中到大雪，局部地区暴雪这么个情况。暴雪我看就在鹤岗这一带。它一个降水量可以达到10到15毫米。那这个降水量的话，应该它的积雪深度应该是在15个厘米左右。 那么多呀。 对，是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降雪呢，看来就是主要是在黑龙江和吉林。那个辽宁这个地方降水也不小，但是它主要是雨或者是雨夹雪为主。那么在这一带旅行的话，那么大家要注意防范这个雪的影响，这个雪对大家的交通出行影响非常大。 是，坐飞机之前咱们得关注一下，而且到了当地咱们就尽量别坐大巴车什么的了，容易对吧？有危险。 是这个情况。那你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呢，那一定更要慢行。 对， 最好是坐这个咱那个公共交通出行要好一些。那么这个东北这个降雪，看来就是到了周六就可以逐步的减弱了，到周日就可以结束了。那另外一个降水区呢，今天看来就是在华东。那么华东地区呢，就是山东啊、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这一带啊，有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它这个海区呢，就是东边就是海区，这个风比较大，有个5到7级的这种偏北风、阵风啊，有些海区的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那么像这个你在海区游玩，那这个风的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关注区就是新疆这一带。那么新疆在天山以北这些地方，今天也有一个降雪比较大，一个中到大雪，像有些山区这个可能有大到暴雪这么个情况。应该大部分地方今天天气不错，在西南部地区啊，像这个云南、贵州这些局部地区有降水。那不过它这个降水啊，这个范围很小 啊， 整个就是华中啊、华南啊，包括西南部地区，今天这个天气都不错， 是 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上升，气温应该是在15到20度左右，这个气温应该是对大家的一个，在这一带旅游是非常有利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就是特别提示大家，如果呢这两天去往东北和新疆天山部分地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临近的天气变化了哈。好，再次感谢张工为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天气介绍，谢谢您，再见。 啊，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况，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18里店桥，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一线进城方向车多。另外呢，还有是莲石东路莲玉桥到南沙窝桥，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西向东，复兴路复石路临近西四环路段西向东，复兴路木樨地路段阜成路航天桥路段西向东，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肖家河桥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而在广安门外大街马连道路口以西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韵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不是说动画片，是说所有的电影、电视、动画作品当中，哎，对您有影响的人物。是哪些？ 对对对， 影响了什么？ 哎， 对吧？啊，比如摩彩儿说《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素贞呐， 哦， 小时候玩的角色扮演游戏全是睁着眼白素贞，跟主角最好的小伙伴就演小青，啊，这还配搭着。 你看 啊，长大之后觉得白素贞真是又温柔又善良，简直是成熟女性的典范。 哎呦呵， 她应该是中国人心目当中，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里边那白素贞， 对， 也应该是中国人心目当中。 就完美女性的形象， 对，完美的贤良淑德秀外慧中 啊， 这个出得厅堂， 入得厨房， 反正她变呗，撒豆成兵。 哎呦，而且脾气关键是啊，特别的好，不紧不慢的，不着急， 官人就反正老是这样，对对 对 对， 那时候看行， 动不动就唱啊，还有音乐，就 你看，当当当当，乐理知识还很丰富嘛， 什么 啊，还会行医，你看看这家里头 是。没他不行，但是有他也乱。 嗯，林伟就说了，一说到动画片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天书，是那个天书传奇吗？ 天书奇谭。 哦，天书奇谭。小时候看了无数遍，可能觉得这个动画片播放时间长，现在再看动画片还是很好看， 就是好看。 动画制作无论是画风还是故事情节，哎呦，甩现在的动画片好几条街。 所以那会儿我们叫美术片 啊，对，美 术 片 真的是特别有这个艺术感， 人家那真是一笔一笔的勾画， 而且你看那个他画那个小黄，那画成圆锥没脚，是吧？ 嗯， 鸟，我要鸟，就是你给我变鸟 啊。那时候好多这样的，什么小蝌蚪找妈妈，都是这种类型的，是吧？ 小哥是水墨动画 啊， 小蝌蚪找妈妈， 对， 更厉害， 就是美术片嘛。嗯， 对对对，齐峰说那就是变形金刚啊，动画片也好，后来电影也好，对我影响挺大的。影响我主要是拥有自己汽车的执着，万一它哪天变了呢，对吧？几年前我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到现在为止换了3辆车。 哇， 妈呀！希望有生之年可以换到我的终极目标。 什么？ 终极目标？它的头像是个什么车呀？ 看不出来， 我也不认得。 这像外星人开的 飞船吗？那不就是？ 来看看大畅说了哈，影响最大的电视剧必然是《重案6组》啊！ 哦，爱看爱看， 打小就啊，您这才多大岁数啊？他说打小就看，天天看，看得我小时候就想当警察。 哦， 高考的时候呢，我还报了警校，要不是起晚了，没赶上警校体测。 啊， 哎呀，不过这个6组里面那个警察正义勇敢的形象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对我有很大影响，我让我从小就知道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好人。 看， 这个影视作品就有这样的影响。 对 啊，他一个好的作品树立好的形象，大家都会对这职业很敬重， 对， 有向往，对吧？当然大唱这样自律性这么差的可能警校也不要， 也不要。你看人家王就是王倩那个演员演的那个女主， 啊， 对，多好啊，干练，很多女孩自此就开始留短发了， 哦，嗯，好飒， 对 吧？啊，这个再来看看花开猫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远征。 哎呦，怎么这样？ 我小时候看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后，看见他我就害怕。 啊，为什么呀？ 啊，你没看过那电视剧吗？家暴啊。 哦，对对对，哦，那脑子 虐待那个谁叫梅 梅婷， 对吧？ 梅婷，梅婷， 啊，说特别是有一次小时候在商场买螃蟹碰到他了 啊， 螃蟹都不要了，我 哟天哪，这么大，是是是，之后 冯老师演的好， 冯远征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说他后来都不敢上街了， 啊， 说一上街要不然就遭人唾弃，要不然就是挨人家踹两脚，也不敢 踹两脚， 就是人家就是跟他要理论，就跟你要打架似的， 哦，是是， 他也害怕了。 是是是是是，这确实，那当然，他只是角色是这样， 对， 并不是说这人不是这样， 嗯 啊，冯老师跟这个，梁丹妮吧， 梁丹妮， 对， 他夫人 老师，对， 嗯， 很好，很恩爱的， 嗯， 很幸福的， 嗯，对， 当然为了这螃蟹都不，那是交钱没交钱。你到牵上螃蟹甩着走啊， 哥，这一下螃蟹跑了，你说算谁的？ 放长线拉大螃蟹， 我的天！得嘞，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影视作品当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人物是哪些啊？又对您有了哪些影响？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来说旅游方面的消息，京津冀景区联盟体验深度旅游啊，日前呢，第6届盘山红叶节暨北京东部景区联盟成立仪式在盘山景区新山门广场举行。盘山呀，金海湖啊，清东陵啊等京东地区7家景区联合推出系列精品旅游线路， 嗯， 游客就可以根据这些线路呢，这个需求你来选择，啊， 对， 这个赏多彩秋景的深度游，你就可以来一场。 没错，那么国家五 A 级景区盘山呢，是华北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呢，也是全国知名的红叶风景区之一。每逢金秋时节，火红的红枫黄栌、金黄的五角枫、金叶槐、浓绿的松柏古树，将整个景区打扮的是五彩斑斓。游客呢，漫步其中，可以领略叠翠流金的醉人风景了。 对，像天津地区的盘山，还有咱们北京的黄崖关、长城，嗯，啊，这个包括这个。梨木台啊，唐山清东陵等等景区啊， 嗯， 北京的金海湖等等，都会这个成立一个联盟啊，建立起这个共享资源、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市场互融， 嗯， 哎呀，这说的真好啊！然后这种全域的旅游合作新模式，大家呢，这个可能以后就可以买套票啊，去一个地儿可以看到别地儿介绍啊。特别好， 省了不少钱呢，是吧？ 嗯， 说这个省钱呢，还得说说省时间这事儿了哈。对于习惯了网上购物的人们来说，快递何时送达成为了普遍关心的话题。哎， 快递紧张倒计时，现在是。 日前呢，河北省 8号 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企业提升快递服务质量和送达效率。河北呢，将依托京津冀一小时都市生活圈，提升地际服务的水平，到2020年基本建成京津冀区域内当日达和次日达相结合的网络体系。 嗯，在这儿我们两个郑重提醒大家，有的买您就赶上这个可能是折扣， 赶这波 的买 啊， 哎，没得买就别非得买了， 是 啊， 非得清空您的这个购物车干嘛呀？我说的是您全部下单买啊，不是真的清空啊。你要真清空了，我们就真阿弥陀佛了，就好事省得花钱了呀。 你要买什么吗？ 我就买了一条裤子，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158，我已经交了20块钱定金，你说我够节省的吧？ 这条裤子到了之后，是明儿开春了呢？ 不不不，因为我不是刚体检完的吗？89公斤胖了，所以原来我倒是一直在减肥，我没瘦， 对， 裤子瘦了呀。 哎，我居然我去称体重的时候，居然比高磊又重了2公斤。 你看看， 我原来只有87公斤不到， 现在呢 91公斤。 哦耶！ 你也可以考虑买一件新衣服。 骄傲蛇落啊，但我的裤子没有问题，因为我原来胖的裤子根本也没扔。 好吧，得嘞， 我也没有胖回原来那样，原来可能更胖。 你赢了， 是不是秤不对？ 原来有100吗？ 公斤？ 对呀、啊， 有过 哦，你看看， 有过，有过。有过吗？ 那咱要 没有过，没有过，没有过。 你这还带着不的？ 没有过，没有过。 咱们先放一段税务小贴士，你再回忆一下 好好好啊。我就不回忆这个无聊的事情了。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一下营业账簿征收印花税的相关政策以及税收优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营业账簿是指单位或者个人记载生产经营活动的财务会计核算账簿，按照反映内容的不同，在印花税税目中分为记载资金的账簿，简称资金账簿，和其他营业账簿两类，分别采用不同的计税方法。其中记载资金的账簿计税依据为企业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两项的金额合计，按照合计金额的0.5%贴花，其他账簿按件贴花5元。 最后为您介绍一下营业账簿减免印花税的优惠政策。为了减轻企业负担，鼓励投资创业，自2018年5月1号起，对按5%税率贴花的资金账簿减半征收印花税，对按件贴花5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俩的节目，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啊。 对 啊， 我们来说引出今天这个话题。 好 啊，说影视作品当中哪个人物对你影响大呢？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因为美国有一项新研究，有个显示说这个超级英雄电影中的好人，就包括蜘蛛侠、超人 啊、 蝙蝠侠、 对、 闪电、 钢铁侠、 锤哥。 啊，锤哥，对，绿巨人， 对，反正这都好人 啊， 通常比坏蛋更暴力 哦， 这就可能给儿童和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哦。 对，那么这项研究呢，近日在美国奥兰多举办的美国儿科学会年会上发布，研究人员分析了2015年和2016年上映的10部超级英雄影片，结果发现这些电影当中的主角，也就是所谓我们人称的好人啊，平均每小时有23场暴力戏。反派的角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坏蛋，平均呢每小时才18场。 哎， 那么从性别看，男性角色的暴力戏是女性的5倍之多。 论文作者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奥林匹亚说呢，儿童和青少年认为超级英雄是好人，因此可能受到他们冒险和暴力行为的影响，而家长应该意识到其中的潜在风险，避免孩子效仿。 研究还显示呢，电影当中正面人物最常见的暴力行为是打斗，使用致命性的武器，包括破坏财产、谋杀、霸凌、恐吓、虐待。那么反面人物最常见的暴力行为呢，是使用致命性的武器，打斗、霸凌、恐吓、虐待、破坏财产和谋杀，都差不多，反正 对，但是排序不一样。研究人员建议家长啊，陪伴孩子观看这些影片，并且积极讨论暴力可能造成的后果，教会孩子 批判性的看待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对， 要么刚才那听众说看完Rose 和杰克之后老想着跟人私奔， 你看这种有导向性啊。 啊，对呀， 而且他那时候年龄还不大，对吧？ 就是年龄不大，你这么大岁数，你看了，你至于想着跟人私奔去？ 不可能。 再说谁跟你私奔呢？ 就没人有啊，我倒想有呢。 私奔吗？ 啊，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吗？你可以上门。哦，对，你已经不行了。哎，挪说了，12岁的时候看了律政俏佳人，觉得女孩子就要独立、智慧、精致、美丽。长大以后最喜欢的美剧女性角色还是女律师傲骨贤妻里的 Diane Lohart。 哎呀， 至于对我的影响，今年我是这个我们所女律师生涯的第六年。 哦，不错不错， 厉害吧， 厉害厉害， 女律师很厉害。还律师还就是女的吧。 啊，这个能说会道啊，对吧？弟就说， 让你一说赶上媒婆了，我感觉。 他说啊，我受这个《还珠格格》影响特别大，超喜欢他们那儿衣服。小学的时候吧，会叠一种船，偶然间发现船倒过来，就特别像格格戴的那个旗头， 有点。 我就拿家里超大的纸叠了一个，墨水刷黑了，做了一朵大花，两边再系俩鞋带。最重要的是我叠的旗头真的是可以戴在头上，用俩卡子别在头顶上，哎呦，我那叫个美。哎，人家天天在家玩宫斗剧，还有呢欢天喜地七仙女儿也给我很大影响。那时候想飞我都想到疯了，天上一个塑料袋我都以为是个仙女下凡。 这个家长一定要陪伴观看，你看已经 出事儿了， 幻视了。 对啊， 这塑料袋要是仙女变的，这仙女得注意点环保。旧月墨色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乱世佳人》里的斯嘉丽，虽然不那么完美，有点自私，但是她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对身边的人的担当，让我觉得特别喜欢。我给闺女起的英文名就是 Scarlett。 哦，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对对对对对， 我是水说，我小时候看的一部动画片里边是不是叫《天鹅湖》？印象很深刻的有这个啊，一个叫 Mary， 一个叫 Hans， 一个叫 小松鼠 Margarita。 啊 ，Margarita， 对，哦 ，Hans， 就是啊， 我们拥抱了在一起那种 感觉。不是啊，七个菲尔德王子 殿下，七个菲尔德王子殿下，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 Margarita， 天天要等着那王子 啊。 那 Hans 还给他拿一蘑菇刻成了一王冠，但是有点刻的大，直接把他们俩圈起来了 。就是他们俩笨笨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看看老的影视作品，有的时候对孩子成长还是挺有帮助，我觉得对审美上有比较高的提升。 对 啊，现在有点粗糙。 对，现在那动画片真的制作的有点让我们失望， 简单了一点点啊。感谢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是娱乐72变。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0000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喜欢回家时一碗热汤的关怀，喜欢出门时一条围巾的温暖。临冬将至，拿什么来温暖你最爱的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温暖有时是一碗汤，一句话，或者一声来自远方的问候。